12月19日啊，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我哋今日咧将会喺6点出现嘅嘉宾咧，就将会由 me and 三位出现嘅， 三位嘅美少女啊， 冇错，带嚟佢哋嘅新歌啊 ，Eye to Eye 嘅。咁啊，好有趣啦，即系喺今日嘅访问当中会讲到佢哋当初嘅相识啊，一啲一齐集训嘅经过啦。咁同埋录歌嗰度都好特别噶吓，因为好少可咧听人讲录歌系会讲灵异嘅故事，咁啊，但系一阵就会听到一啲趣事啦，佢哋录音嘅时候嘅趣事， 承接翻今日灵异啊， 系 承接翻三成群，特登嘅我哋早计好咗啦， 好嘢喎你，果然系啊，有计算啊吓，有铺排啊， 有谂过度过噶嘛， 冇错，咁啊6点咧就会听到 me and 佢哋嘅出现噶啦。 是啊，咁啊，至于啊，今日我好想再一次多谢你嘅厚礼啦。 系啊，好多，因为我见到你仲攞住嗰个外卖，即系嗰个外卖袋装住我送俾你嘅碟，我就睇得出你对佢嘅喜欢 啊。 吓，攞住周街走，唔系，但系我想分享啲嘢嘅。其实讲起呢样嘢，因为咧，我真系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冇特登去行下啲 CD 铺啦，真系好耐，因为。講真啦，即係而家大部分可能嘅網民也好啊，或者樂迷也好啊，都係串流平台聽歌咁樣啦。咁啊，所以變相其實而家你行 CD 鋪嘅機會係少咗嘅，或者你好少咁神心會特登走落去行一轉，除非你有一啲好特定嘅目標啊，我今日想買新出嘅邊隻碟啊，新嘅組合出咗碟啦，新嘅歌手即係出咗碟啦，我落去揾嘅，咁可能會啦。咁好少係好似我咁樣啊，好漫無目的咁樣去揾一啲碟嚟買咁。 有時難揾㗎，你漫無目的咁樣行咧， 係啊， 仲難過你有目的咁揾㗎。 但又好有趣嘅，即係當你好漫無目的咁樣行嘅時候，睇到嘅嘢又會唔同啲嘅。例如嗰日。都分享少少啦，我唔会话俾你听隻碟喺边度买嘅。 费事我睇到几多钱啊。 不过聪明嘅你，我深信都估到㗎啦，即係都系嗰个中心啦。咁嗰个中心其实你都知道佢地下又有好多间，咁然后上楼又有好多间，咁即係又有一啲新嘅，有一啲旧嘅，又有一啲 cassette 嘅，有啲黑胶，即係咩嘢基本上都集散地嚟㗎嘛，即係咩嘢年代嘅一啲CD 也好啊，一啲音樂嘅載體都會有啦咁。咁我嗰日咧，其實最初去行嘅時候係抱住一個啊，我想揾一啲真係有啲紀念價值或者特別啲物，唔係周圍買到嘅嘢去。 其實啊，你本身係諗住幫自己揾其實帶咋？ 跟自己嘢唔好講啦， 自己嘢就緊啦， 自己唔係啊。都买好多啦，唔买住啦，停下手先，听唔晒啊，因为发现，唔系因为咧，讲开拆打拆又系咧，你发现原来听剧声带需时都比较长吓，你听一饼要成粒钟咧，其实都冇咁快听得晒住，有排听咁啊，所以而家就忍住咗手先嘅吓，咁啊，但系有啲好衰嘅朋友啦，就去到其他地方又影俾我睇，话哇有唔知2046嘅 cassette 帶嘅原聲碟喎，係啊，但係 cassette 帶版啊，佢話我不如買翻嚟俾你啊，居然我問佢幾多錢啊，都幾貴，你買唔買？唔買，真係幾貴， 心就要 係啦，因為啲 cassette 帶仔難揾，咁啊，但係講翻嗰日去好漫無目的地去行啦，我最初其實係咧好有 target 去，首先去一啲認知當中會買流行曲嘅鋪頭去揾嘅，咁點知咧？去到嗰啲賣流行曲，但係會講緊係賣緊八九十年代流行曲嗰啲鋪頭啦，我一路揾都揾唔到自己心目中想要嘅嘢。即係嗰陣時喺嗰間鋪頭度會揾到啲咩咧？即係當然佢都會有好多唔同，即係可能粵語流行曲、歐美流行曲、韓國嘅流行曲、日文流行曲咁樣分類啦。咁行到去日文嗰個 column 咧，咁佢又會有黑膠嘅部分啦，佢會有 CD 嘅部分啦咁樣。 咁然後我揭一揭嗰個黑膠嘅部分，佢好多隻嘅，其實都都相對上，我覺得日文嘅黑膠係幾喺市面上幾多啦。 幾多 啊？咁啊，都會見到有好多安全地帶啊、五輪真弓啊嗰啲啦，即係八十年代好多，即係可能改編翻做粵語曲嗰一扎嘅作品同埋一啲歌手嘅碟都揾到，但係嗰啲都唔係我想揾嘅嘢，因為嗰啲我覺得貨你可能真係打碟嘅應用咧，可能未必會咁高嘅，係啦，同埋我純粹都係有自己嘅 喜好喺裏面 啦，係啦， 都想揀翻只自己中意，雖然唔係自己攞翻屋企。 我成日都係話我買嘢送俾人都係通常買一啲自己想要嘅嘢噶嘛，係啦，咁所以跟住行咗成間鋪頭之後。啊，點解都揾唔到一隻即係自己心入邊想揾嘅嘢咧？咁於是乎我就離開咗嗰一層，咁我就落翻去地下啦。咁地下佢又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嘅，有一啲鋪頭咧佢又分到好清晰噶嘛。佢有一啲鋪頭真係專賣歐美嘅 CD，有一啲鋪頭專賣日文嘅 CD， 有啲鋪頭係專賣動畫 OST 嘅 CD 咁樣。咁我經過又見到好多好吸引啦，即係中途有諗過不如轉橋啦，唔買黑膠啦，有諗過買Yoasobi 嘅一啲初回限定。 有冇見到咩藍色巨星啊？ 未見到就係冇見到。不過如果見到，我覺得我都未必會揀呢隻俾你嘅， 因為呢一個。点样讲？佢始终系一啲新啲嘅咧，你要揾或者要买嘅话， 容易揾啊！ 所以啲咁讲，容易揾啲嘅， 系啊，咁所以对，即系买俾你，我又觉得系好似冇乜纪念价值啦。咁于是乎，我又喺度睇下嗰啲咩初回限定，因为啲初回限定讲明初回限定就 這些 貴 就买一只少一只噶嘛。 系啊， 咁又觉得唉。好似都係覺得唔夠，嗰件事都係唔夠特別嘅，我覺得。即係雖然佢係初回限定啦，但係第一佢都貴嘅， 真 係 貴 嘅。係啦，第二就係我覺得你未必會係好睇到之後覺得好 impress 到，好中意。 我會心裏面覺得好內疚 嚇，係佢可能你會心諗，你有呢件，你有呢嚿錢，你就索性節儉啦，你就唔好買一碟俾我啦。 咁貴重嚟講受唔起啦。 咁所以我都係冇去買呢啲初回限定。咁但係好得意，我發現咧，最後我賣俾你嘅一隻 City Pop 嘅黑膠咧，最後會喺邊啲鋪頭度揾到咧？真係估都估唔到，竟然係喺一間賣最多日本動畫原聲大碟嘅鋪頭度揾到。咁嗰間鋪頭佢又唔係淨係純賣日本動畫嘅原聲大碟嘅，不過佢。好多，佢有好多都係日本動畫原聲大碟，包括有黑膠，即係講緊咧舊底嗰啲高達啊，或者超時空要塞嗰陣時，真係一隻隻黑膠嘅原聲大碟咁樣出噶嘛。咁佢嗰隻都幾有年代感㗎，望落去都應該儲咗好耐㗎啦。咁啊，然後我喺度揭啦，跟住然後見到啲 CD 隔離有。見到有隻竹內瑪利亞，跟住我仲要聽到個老闆喺度同嗰啲客傾偈，跟住個客仲問：哇，做乜而家呢隻買到咁貴啊？好似早幾年都唔使咁貴嘅喎。 早幾年， 係啦，跟住個老闆話：，而家興啊嘛 ，City Pop 啊嘛，係貴咗啊，再印啊咩啊咁嗰啲啦。咁跟住我心諗，可似係。有我會揾想要嘅 近啊，你 feel 到 近啊近啊咁一路揭啦，揭咗好多張嗰啲動畫嘅，即係咁千年女王嗰啲都有嘅。 哦，有 係啦， 我有見過 都。即係講緊日文版啦，都係咁。跟住終於揭到呢一張啦，就係大龍榮一嘅《A Long Vacation》。係 咪你見到嗰一下同我琴日見到嗰一下，哇！呢一隻有喎。 係啦，我嗰下就係、是。我嗰刻就係知道，係啦，係呢隻啦，係我要嚟，我感受到係啦，大師兄歸位啦咁樣，咁我就即刻諗都冇諗，就攞咗起呢一隻去同老闆講啊，我要呢隻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個老闆嗰一下都望住我個眼神都覺得有啲奇怪嘅，佢心諗哇你即唔似會買呢啲啊！即係佢可能見到哇，你個人企咗喺度咁耐揀，我以為你揀嗰啲動畫嗰啲啦。 係你個樣子啊，係啊， 係啦，即係你都知道我樣係窄啲啦。咁啊，跟住然後將揀嗰啲動畫嗰啲啦，點解最後唔係嘅咧？咁佢個樣又好驚喜咁，我又覺得啊，但係揾到嗰一下係幾興奮嘅，同埋係幾估唔到嘅，因為反而喺一啲真係專賣流行曲嘅鋪頭，反而揾唔到呢一類型嘅碟咯。 同埋咧，因為你咪有講過話即係 捽碟嘅时候用黑胶啦。咁其实因为咧，正如啊呢个名所讲，捽碟呢样嘢咧，真系你譬如摆一只黑胶上去，如果以前嗰啲咧，就嗰支唱针就真系刮落只黑胶度。我嗰阵真系有问过一个即系嗰啲前辈， 唔惊刮花嘅咩？ 系啦，即系会唔惊刮花？譬如或者支针会唔会损耗？佢话其实系噶，其实咧以前咧黑胶真系打黑胶碟嘅咧，无论系嗰只碟或者针咧。都真係一個消耗品嚟嘅，即係你同一個款式嘅碟咧，如果你真係 scratch 得佢好多咧，你真係你個聲效係真係靠個刮佢出嚟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你做得多，其實個唱針會損耗啦，或者嗰只碟都係，所以佢哋可能真係要有幾隻係啊。咁所以而家咧有啲即係所謂打黑膠都唔係真係完全係即係都捽碟噶啦。可能我而家會見到有時就有啲打黑膠嘅就。 爱锡啲， 即系佢，因为其实 DJ 有几款噶嘛，即系 mixing DJ 就会多啲，因为都爱锡碟咯。咁、如果你话真系捽碟嗰啲，有时嗰部机系模拟翻即系黑胶碟嘅嗰种手感，但系你话嗰啲歌系咪真系实实在在一只黑胶碟去 scratch 咧？唔系冇嘅，不过多数我谂可能即系成本嗰样真系好贵啊！你而家呢个年代以前唔同，以前一只黑胶同而家一只黑胶 系噶，同埋而家大家攞黑胶去压碟又好有要求噶嘛， 系啊。 咁所以嗱、你就放心。你唔使担心，你唔使俾呢个藉口自己嘅。呢一只咧唔难，即系再版噶，佢会再印嘅。 你 唔使 即 系你 先刮花咗， 唔心痛噶，即系粗等于买波鞋粗着嘅道理一样吓。你唔使俾藉口自己嘅吓，你唔使谂住哦咁好啦，我爱锡只碟，我就唔买黑胶机啦，咁唔使噶。 唔系你唔使惊嘅。即系打碟，头先讲好多种啦，我系唔系执个牌，即系我唔会攞只碟仔就去执嘅，咁、okay. 所以都还好嘅。咁但系因为 post 咗出嚟之后咧，好多朋友都有 message 咗，哇呢一只系 好嘢， 正、哦，或者有啲朋友都会讲，即系即刻又分享一下嗰啲即系黑胶心得啊咁样样。咁我就发现真系一个兜翻转头翻嚟咧，同埋佢同 CD 唔同嘅就系、是，即系你都会。疑惑啦，哦，咁 CD 都系一啲时代产物啦，咁点解反而大家对黑胶好似好有感觉，但系对 CD 又好似好少提及咧？即系你 cassette 带都多啊嘛， 系系。 但系如果你纵观几样，一定系黑胶嘅讨论度最高嘅。咁的而且确系因为喺佢嗰个制式上面，我觉得真系有关 系 嘅。即系你黑胶佢系一个 analog 嘅嗰种 声音 嗰种声音质地，咁啊 CD 其实你都仲系 digital 啦，其实。咁所以你冇嗰种，你摆落个 CD 机度，你都冇嗰种有型啊。有时你系买嗰种有型 啊 嘛，同埋 嗰种态度啊， 系啊，有时你讲有冇型啊嘛，咁即系好似硬系觉得啊，攞支针摆上去，跟住有啲炒豆声，虽然炒豆声唔代表只碟系好啦，跟住有啲声，跟住哇， 系要啫。其实咧讲咗咁耐咧，我真系好想睇你开封睇下佢系咩颜色嘅、 哦啊， 因为而家咪好多唔同颜色噶嘛， 系、 哦、啊，即系我都想睇佢再版到底系用翻黑色啊，定系可能系彩色。不过算啦，我见你咁耐都冇开， 唔舍得啊，费事啦， 总有藉口嘅。 播歌你听，播啲日文歌你听。本地嘅日系女团啊，粤女新木有佢哋嘅新歌，歌名叫做《恋爱禁止》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是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与不同中央部委领导见面。李家超下午乘坐专车抵达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据了解他和文旅部党组书记孙业礼会面。李家超较早前拜访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部派员在门外迎接。李家超昨日完成向国家领导人述职，汇报香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体情况，今明两日拜访部委。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五早上将会在北京发表讲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政府总部安排分会场，让新一届区议会主席和后任区议员观看直播。据了解，今次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函指出活动非常重要，各后任区议员务必出席。运输署宣布，香港仔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隧道一带会由星期日凌晨一点起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及运输安排。香港仔隧道来回方向及其支路会由当日凌晨四点至到五点临时封闭，期间四条通宵专营巴士路线，包括 N 七十二、N 九十、N 一七零同 N 一七一号线，需改经南丰道、深水湾道、黄泥涌峡道同跑马地一带。三条港岛通宵专线小巴路线，包括 N 四 A、N 四 C。同 N 四十號線會改經南豐道、深水灣道、黃泥涌峽道同司徒拔道。截至尋日，當局發出的車輛貼數目超過八十一萬張，佔全港已領牌的車輛超過99%，大約92%的車輛已經開立二通行户口。以色列軍方繼續對加沙的軍事行動，加沙衛生部表示，南部拉法有三栋住宅大厦被以军袭击，至少20人丧生。北部杰巴尼耶难民营亦都遭袭，造成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0人受伤。南部另一城市汉尤尼斯的居民报告，哈马斯武装与以色列军队之间爆发激烈枪战，以军坦克和飞机轰炸市中心附近的地区。聯合國安理會預計星期二表決呼籲在加沙停火的新決議。報道說，決議草案最初呼籲緊急和可持續地停止敵對行動，以便不受阻礙地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但是為了獲常任理事國之一的美國不要否決決議，草案措辭可能淡化為暫停敵對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晚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喺旺角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驶依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快线嘅坏车仲未离场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德福花园，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的交通大致畅顺，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都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范围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呢一段稍为繁忙一啲。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是慢车的，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手术室系病人同死神之间嘅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prett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圣诞有咩歌听啊？除咗 MC 之外，我讲紧系 Mariah Carey 啊！ 哈哈，好笑。不过既然你都开到口啦，又真系有嘅。今年都有唔同嘅派台作品咧，变成一个圣诞版本。 发现这座伟大城市内，散下满天灰烬与石头。庆幸你在身边给我甜酒，那需呼救。发现岁月再漫长仍有尽头，看着远处火星扑向月球。庆幸你在身边给我行救，10秒都足够。睡了世上每道记忆才略过，才承认渴望那夜两触过，才承认听着你脉搏，趁未闭 受。 想再和你看烟花是鲍志伦两年前的作品。其实当初这首的 demo 名正正就是叫 Christmas Song。刚刚听过呢就新的派台。这个版本叫做 Last Christmas Version。Hey, hey, 西装衬靓摆很古老，夹从坐夹经半岛。菲林配上 陈柏宇的新派台歌，怀旧是一种品味的 festive version。跟住来呢一首都系啊，加入一啲 sleigh bell 之后更加有圣诞 feel。亦都收录咗喺佢嘅新推出嘅专辑当中，佢系马天佑。歌名叫《未发生的圣诞舞会》。 在当初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隔几千公里，乱发 post 格来烦你，落落乱那片 goodbye 足三天能找到你接过却无消息音讯。 完全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性任务会当中。听完我首马天佑的新歌。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容带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可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目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看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回程路也带着彩霞。 Jeffrey 魏俊生的我的世界地图，听完这首歌整个节奏有没有令到你有一些 energy 咁啊？好似俾一啲力量你向前去行，哪怕只系自己一个人都好咧。 Wake up， 一切想法is a brand new start， 放下戒心，拥抱着我所有烦恼 ，Go away，So I go，flying through the sky，IGDM 即将暂停。Everything's okay， 要我世界 love my feeling， 自己恋爱，或怕是闹主角。 个回过边，一张飞的惊喜让我充电，如烟火引燃，慢慢可有伏线，幻想的约会。 苏海伦，歌名叫《天使999%》。 有情左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梦未完就自个招。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搞计数靠准备，准备变化太快，无语计到出嚟，出嚟。全世界你胜我只胜靠出奇。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off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out.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Dini. Better just come on out,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isk taker, bruise breaker.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怕去过界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老正我只性格鲜明，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自运气好，自问各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落到各种少数。来啦来啦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 我可以打横行. 听过有 Marco 的 Joy Boy。 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慢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 r e 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分神，今日呢一队嘉宾有一个、两个、三个靓女、啊， 冇错啊！所以我想送俾佢哋嘅呢一句都好配合佢哋三个人嘅队名嘅。 One and two and me and， 哇！你开心到想加入佢哋咁款、啊。 音乐嘉宾啊，有新朋友啊，一啲新一啲旧嘅朋友啦，系啊， 做咩要咁样分啫？ 唔系咁啱啫， 都系朋友啦， 都系朋友啊，有 Mia 嘅三位 ，Hello，Hello， 系啦，咁啊，三位我哋就准备咗呢一个礼物送俾你哋嘅， 系 啊，呢一、這个交俾你介绍啊，呢一句，因为每次佢都要食字啦，系咪先？ 咁啊，今日咧送俾 Mia 有呢一句啊，由于佢哋嘅组合名系英文啊，所以我都好配合咁样写咗呢一句， 系 讲出嚟都有啲心虚啊， 嚟啊， 就系、是、啊。 One and two and me and， 即系食字嘅境界嚟讲，其实几好，都冇得再， 都冇得再食进啲， 都冇得再食噶啦， 系啦， 系啦，咁啊，Fiona 同埋 Fiona 咧两个笑，我见到 Mandy 个样系呆咗，望住咩料？ 呢两有咩事啊？ 冇冇啊，我觉得好好啊，我系最真心认真对待呢幅嘢，明唔明啊？ 系即刻即系品尝咗先，系咪先俾反应？ 品啊， 我有个问题，呢个 and 系咪第一个 and 写错咗先至咁样咧？ 唔係㗎， 都係特登設計。 你望聽有三個 and 嘅寫法都唔同㗎。係 啊， 因為喺書法上面，如果你一句嘢裏面有相同嘅字，中文都係咧個寫法會唔同㗎、 哦。 所以喺英文都一樣。所以你見到三個 and 都唔同啊。 同埋重點係咩啊？重點係 me and 嗰位要用翻 me and 嗰隻。 好靚啊！隻色。 系啊，咁啊呢个 one two me and 唔系 one and me 大佬啊， 你 我算啦呢一句我谂嘅，我唔怪你，我解啦，我解啦，唉、哎， 唔系有个解释嘅，有个解释嘅， 点解系 one and two and me and 咧？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将嗰样嘢即系。本身是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嘛，咁我轉咗做 me and 就代表住你哋三個啦。 哇！ 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即係、就是、我哋跳舞也好，可能做音樂也好，亦都經常會數呢個拍子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咁，所以咧就可以趁住呢一句咧去了解一下你三個之餘，又可以同你講下啊跳舞上啊音樂上嘅一啲事情嘅。 好、啊、用心啊！ 收到好彩， 係咪係咪滿滿意啊？呢、這個介紹 OK 啊嘛， 好好啊！我 OK 啊，我好接受，我都好好啊，真 系。三位都接受，咁就好啦。 系 OK。 系啦，咁但系真系喺讲新歌之前，都俾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你哋三位啦。咁三位当中，譬如我之前有做访问就 Fiona 啦， 系 啦，咁跟住另外两，譬如 Mandy 啦，同埋 Fiona 啦。其实你哋三个人去知道会组成呢一个嘅女团，系同一个 moment 咧，定系话其实唔系，就系三个人系各自唔同时期嘅咧？ 第一個團員講先， 係唔同嘅。其實我就係 Mian 嘅第一個成員嚟嘅。咁嗰陣咧就係、是、其實都兩年㗎啦呢個 project。嗰陣咧就我啱啱大學畢業，跟住唔知道做啲咩好。其實本身同公司傾緊，其實應該要出 solo 㗎啦咁樣。咁傾傾下，突然之間有呢、這、一個團隊嘅 project 出現咗啦。咁我就一開始已經知道係一個三人嘅女子組合嚟㗎啦。咁我即刻哦咁。都好似幾好玩喎，因為又可以跳舞，又可以唱歌，又可以出快歌，即係呢個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個女團夢，咁、所以就覺得啊，應該都幾好玩，咁我就 tick 咗啦。咁之後當然即刻第二個問題就係就邊個話咁樣，咁公司就話啊，應該傾緊 Mandy Tam 咁樣，咁就咦，我同 Mandy 識。點樣識呢？就是因為我哋以前咧，佢啱啱入公司，我都好記得，我嗰陣十八歲啦。佢入公司嘅時候咧，有個同事同我講：，哇，公司簽咗個新嘅女仔，同你好似樣㗎咁樣。跟住之後我就，咦，真係有啲咁嘅事。跟住我就揾佢 IG 啦，跟住大家 follow 咗，然後就開始咗呢個激情嘅對話。咁但係因為咧，我同佢傾完緊之後，我就已經即刻飛咗去英國啦。咁所以我哋就真係當時 training 嘅時候先第一次見面咯。 所以之前就即係好似網友咁樣傾偈嗰種狀態嘅，係 真網友啊。 係咁，但係譬如Fiona 嗰陣時，因為你都諗緊會係公司話我出 solo 嘅，咁跟住亦都會有女團。你嗰時有冇第一個諗法係，咦？咁我自己 solo 嗰啲個 plan 會點算咧？會唔會即係會繼續啊 ？delay 啊？定係點樣？你嗰陣時有冇諗呢啲？ 冇喎、啊，真係冇諗咁多。我覺得有一個咁好嘅機會啦，又公司肯投資我哋去做咁多嘢，即係可以咁樣玩喎，飛嚟飛去咁樣玩喎，仲要係韓國嘅班底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經驗已經係重要過好多嘢啦。咁所以就一齊交俾公司咁樣咯。 咁所以跟住之後，咁但係頭先話 Mandy 加埋加入公司，但係嗰時唔係未係叫加入女團裡面嘅，即係只不過係加入公司嗰刻知道。 唔係啊，唔係 啊，我因為。我某程度上我係 cool style 緊公司，我哋係有少少唔係 exactly 一樣，所以我一嚟其實我就係入女團咯，即、 okay. 係我一嚟就係女團噶啦咁樣。咁我嘅性格咧又要講，即係我嘅性格咧係一個好啊，即係我覺得人一世物一世啊，我真係冇即係我冇乜所謂嘅，咩都試下咯。咁所以公司嗰時問我話喂係搞女團啊，你入唔入啊咁樣，咁我就覺得會冇嘢唔試得嘅呢個世界上面，即係除啲犯法嘢之外，咁我覺得啊咁咪又試下咯，即係可能我演除咗演戲以外，我又可以發展下唔同嘢咧，咁樣咯，係啊，咁所以都冇乜好擔心、好緊張，就話 OK 啊咁樣咯。 係啊，過山車你都試埋啦，有咩驚？ 我都係有睇， 我見到我喊啊！ 係啊，係啊，就會覺得我原來做女人要玩過山車， 係我都冇諗，我都冇諗過。可能其實一開始知道話過山車，我就喂咁唔好啦， 咁唔好 搞啲乜嘢啊，都係。 咁但係譬如去揾你咁你話咩都試下啦。咁跟住其實係咪好快就係已經兩個就會有機會即係叫做見面啊，開始 training 咁，即係個 timeline 係咪咁樣即係應承咗之後， 我哋都冇開過會就已經第一日就已經係 training 嘅時候， 我哋直接見係 training 已經係啦。咁我哋嗰陣咧，其實因為我哋跟韓國嗰邊嘅老師 train 啦，所以其實我哋係對住一個 mon， 對住一個電腦，跟住我哋就喺公司嘅嗰、那個倉庫嗰度整咗個跳舞室俾我哋三個咁樣嘅，咁當時咧就得我同 Mandy， 我哋 train 咗大概半年左右啦，咁就有 Fian 嘅加入啦。 係，咁啊 Fian 你嗰邊嘅 sorry 啦，你係點樣？ 咁其實我首先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其實我人就喺韓國嘅，咁收到呢個 private DM 咧，其實我第一下咧就心諗，哇係咪 scam 嚟㗎？有冇啲咁嘅機會跌落嚟啊？ 佢個文字大概係點樣寫㗎？我想知道。 佢話係。Hello Fian， 你对跳唱有冇兴趣啊？ 哇，好 scam 喎，好 scam 喎，真系。 因为我见好多访问都话好似，但我真系好想知道个内文系点样会令到好似 啊。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我第一眼梗系觉得，唉 scam， 咁我就唔理佢啦。咁点知我呢两日就 keep 住啰啰挛，你知道我好奇小宝宝啦嘛。咁我就走去 stalk 个 IG， 就发现咦都几多同明星嘅合照、啊，可能系真嘅咧。咁我走去复咯，咁就变成咗 Mian 嘅成员咁样啦。 嗰啲相都可以假嘅，其實 係啊， 只要揾一個存在嘅人之後係咁 copy 佢啲相出嚟，咁嘅。但係你嗰陣時就覺得，就即係當你 confirm 佢應該係真嘅時候，你就覺得係應該要試嘅。 係啊，其實我細個就對 K-pop 女團就好有興趣嘅，跟住我都成日跳 K-pop 嘅男團歌咁樣啦。咁我又咁啱差唔多畢業要揾工啦喎，咁又有呢個機會，我就覺得好啦，咁我要捉緊要試一下咁樣咯。 咁但係你話嗰陣時你喺韓國係咪因為都關即係、就是、跳舞或者喜歡事，其實係真係想喺嗰邊就睇下有冇一啲機會，所以喺嗰度㗎。 其實我就覺得是我想去進修一下我跳舞，因為我小個雖然是由小跳到大，但始終我開始大的時候我就揀了田徑的方向發展先，所以就覺得好像有個心願未完，就覺得、哦、大學有兩樣要做，就入 dance 和去韓國交流，去上跳舞堂、哦、那就是這樣 的。好想進、啊、你大學那些目標我們那些 是不是關讀書啊、 不知道是大學有那些不知道什麼要找 part time 嘛、 啊、不大不大 那些你很想進、啊、你 不是我想他們應該是出鋪啊，即係打嘢出鋪， 係啦，出鋪啊， 喺個 plan 入邊， 即係嗰陣時就係有嗰兩樣嘢想做嘅，因為 咁，但係由收到嗰個假嘅 scam 偽 scam， 去到幾時嘅階段先知啊？原來我嘅團員就係 Vienna 同 Mandy 啦，咁樣咧。 其實嗰陣時咧，我諗公司都 feel 到我有少少都未係好相信，所以就叫我去韓國嗰邊嘅公司分部去見一見啲 staff 先啦。咁、見完之後啦，溝通咗有個信任之後，就第一次見面咧就係、是、網上 FaceTime 啦。係啦，嗰時其實都有少少唔真實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聽大師姐嘅歌啦，尤其 是由細我細細個聽你啲歌啦， 難聽過粗口啦呢 句嘢，yes 日日 loop 一定要得呢首歌， 哦係啊係啊， 我都係啊，我都係咯， 唔係咯， 我夠係， 你 DS 都播俾你聽啦， 我哋同一年考 DS 噶嘛，我嗰陣開住香港電台都係聽住我自己首歌㗎，係 啊，坐喺個考場嗰度。 系，所以当时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哇，妈咪我追星成功啊，叫我明星啊，咁样嘅感觉啦， 系咁跟住做真系见面，即系个 FaceTime 嗰度沟通嘅时候，其实会唔会都有嗰种即系因为都要磨合，譬如 Mandy 同埋 Vienna 叫之前有倾落啦，咁啊 Vienna 就系叫做后加入噶嘛，咁你嗰个人嘅性格或者点样去磨合咧，同佢两个嗰阵时开始。 其实我发现咧，我个性格其实同两位都。雖然不是很一樣，但又很一樣、因為呢我是有一點看起來好像、sweet 一點樣，但其實內裡是有一點麻得一點或者男仔一點吸一點的時候呢，就跟 Mandy 很像，所以很快譬如 training 的時候呢，譬如要做 plan 啊，或者要 train 三個小時，我們都是怎麼做得 go 咁样嘅感觉咯，系啊， 应该系得呢度现场得一个人系搞唔掂嘅，我估系， 我唔系，因为我要首先画翻条界线先，呢两位就运动员啦，咁我就只系一个正常人嚟嘅啫，咁就正常都市人啦，少啲做运动咁样啦，咁就冇乜运动底，又冇乜体能嘅时候，就走去做跳舞练习，咁我以为咧我识跳舞嘅。咁結果上完堂之後，我就發現我唔識啦。 我有問題，點解你覺得自己識跳舞咧？嗰個根據來自邊度？係問題嚟嘅。 喺地下執到啲自信， 即係曾經可能有表演過定係點咧？所以你覺得自己應該其實 OK 嘅。 我細個嘅時候有同啲 friend 玩過跳舞咁樣嘅，咁我都覺得自己可能應該真係識跳舞啦，但係結果就唔係啦。Turns out 即係我哋做 training 嘅時候，我係日日都唔係，再加上我個性格咧，我個人係好 soft， 即係我唔 tough 嗰啲人嚟嘅，即係人哋。優於我咧，我就唔得噶啦，嗰啲嚟嘅，我係非常之需要讚賞嘅人嚟，咁就變咗我哋一開始上、跳舞嘅 training 嘅時候，就變咗係我一個好大嘅挑戰啦。我每次、基本上每一堂上完之後，我都要喊咯，但翻到屋企我就開始喊啦，真係辛苦，因為你諗下 Mandy 佢可以做最長六分鐘平板支撐喎，六分鐘喎、啊，你做唔做到六分鐘啊？ 好緊 張 啊！ 六秒我就完咗啦， 跟住 完噶啦。 Ian 就係嗰啲有腹肌。即堅持日日去做 gym 嘅人啦，咁我就係一個臨病病完全唔做運動嘅人啦，就變咗我哋有一次我好記得嘅，我哋個老師就話你哋做平板支撐啦，做到你哋唔得嘅，咁就你哋就放棄啦。咁我三十秒已經震緊啦，咁就我都叫做，因為嗰陣都 train 咗一段時間，我都叫做堅持咗一分鐘嘅，先至冧嘅。跟住佢咧。我在隔壁坐住兩分鐘望住佢， 阿 Mandy 啊， 佢喺度 平板支撐，即係係一個咁樣嘅境界。嗰陣我就會覺得我唔知喺度追緊啲咩，即、就、係、是、我做緊嘅好似永無了期啊，即係冇一個 stand， 即係冇一個位俾我可以跟追得上咯。咁就變咗呢個位係我覺得最大嘅挑戰。 standard 好高啊！ 係啊，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其實個你又冇咁偉大，即係唔係啲咩意志強勁，係有陣時咧。 你唔得都冇辦法，都唔可以唔得噶。即係事到如今，即係事到如今，我上咗嗰個 lift 就入咗間公司，就開咗個臉，入咗個舞蹈室咁啊。係啦，咁啊開埋個 zoom， 個老師就出現啊，望住個 mon 咁，佢叫你做，你都冇得唔做噶嘛，係咪先？即係喺個咁嘅狀態。咁可能我打開波啦，咁但係都當然係咁，所以就體能上冇咁吃力咯。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咁啊 ，Fian 係跳舞勁啦，咁啊 Fian。啊、大师姐啊， 大师姐， 大师姐系啦，咁啊，大师姐啊，唱歌好劲啦。咁我咧就两边就也不是嘅，咁啊，即系两边都要由头学啦。咁啊，变咗即系一啲学跳舞、学唱歌开始有吃力啲咯，就系、是嗯、即系所有嘢都由零嚟开波就辛苦啲咯，系啊。 但以前有冇学过或者咩？即系可能未必曾经叫所谓 dancer 或者星人唔系呢个身份，但系有冇学过类近嘢？ 都冇， 完全冇。 对，唔系跳舞有，即系掹车边好似一两个月，但系即系都唔算系一回事咁样噶咯。 咁当下有冇？先俾一個 target， 有俾一個目標自己就係、是、好啦。既然幾樣嘢都同時間要去追上去嘅時候，有冇俾一樣就係、是、好？我就喺呢一個方面落咗手先，做好咗呢樣嘢先咁樣。 我冇噶，我個人係 全部要曬， 唔即 嚟就做啦。 嚟就做，唔係即係嚟咁啊練咯，咁練唔掂咪繼續練咯，即係你做人都唯有係咁樣繼續向前行嘅啫，係咪先？係啦，咁咁嘅狀態，即係做唔好，咁花樣次都猛整嘅，即係睇翻啲片又跳唔到，咁咪再跳咯，咁樣，咁我又冇話真係好話要 focus 乜嘢，但係就死做難做實幹咯，真係做實事啊。 咁你有冇話因為始終你有體能底、有運動底，跳舞方面會容易上手過唱歌咧？定係聽歌？ 我覺得係嘅，即係我個人。可能天生冇咁手腳唔協調啊，即係做開運動，咁同埋啲肌肉咧，你大概仲係 get 緊，我至少我重心我放左右腳，我都分到啊呢啲嘢。咁嗱，我冇 no offence， 起碼佢都仲分到啊。不過有啲人咧就 唔係 no offence，but 冇咁係啦。咁就跳舞確實係易啲，因為始終唱歌你話跳舞，我仲望到手手腳腳啊，係咪先？唱歌喺個入邊肌肉，即係我望唔到噶嘛。咁呢個就再遠。啲咯呢件事就係啊，咁係一開始就挫敗，咁就強勁啲啦。咁但係好彩呢個 project 我哋就籌備咗兩年嘅 total， 咁算係即係俾好多時間大家去 ready， 咁慢慢追上兩位，即係再慢慢叫做可以 perform， 唔好話追上兩位。咁啊追上大師姐都好難嘅，實在係冇 咁多年經驗，就是、 慢慢上路。 我雖然係大師姐咧，但我有時真心覺得佢哋兩個真係係我嘅嗰啲叫咩啊背後男人。支撐住動力，因為我其實我都好多時跳完舞咧，我都係就快冧啦，就快唔得啦，都係佢哋兩個喺隔離支持我啦，跟住佢又俾我逼陪我去行街咁樣啦，咁之後即係譬如上台之前，我哋第一次上台咧，我喺後面我緊張到要喊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有八年經驗嘅大前輩， 點解咧？ 我竟然上台前會緊張到喊，因為其實我係真係一個好 soft 嘅人嚟㗎，好 weak 嘅嗰個人，咁但係佢哋兩個嗰個 tough 就會救咗我咯，即係會幫咗我咯，咁但係佢哋有時候太 tough， 咁就要有我呢啲小惡魔咁樣去，即係令佢哋可以放鬆少少咯，係啊。 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何时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难知。 面当中的大师姐黄淑曼，之前推出的派台作品叫《致未来的我》，今日新闻翻嚟之后，将会三位啊详细介绍佢哋嘅《Eye to Eye》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系北京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对甘肃地震遇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佢哋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佢已经指示政府相关部门密切留意灾情，并且与救济赈灾机构保持紧密联系，透过赈灾基金提供适切支援。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如果政府收到機構申請，會盡快同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開會處理批核。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建議降低強拍申請門檻，樓齡達到50年或以上私人樓宇，門檻由現時的80%降低至70%或者65%，視乎樓齡組別和所屬地區，樓齡越高門檻越低。草案按分區的劃大綱圖列明7個指定地區，包括長沙灣與深水埗、馬頭角，包括九龍城和土瓜灣、旺角、西營盤及上環、荃灣、灣仔和油麻地。當局說選定指定地區時，會揀選有超過300棟樓齡達到50年或以上的樓宇，同時有200棟或以上接獲強制驗樓通知樓宇的地區。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塞西，祝賀對方連任埃及總統。習近平指出，中埃是志同道合、彼此信任的好朋友，亦都是攜手發展、共同繁榮的好夥伴。中埃關係近年蓬勃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兩國人民友誼不斷加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埃關係發展，願意和塞西繼續堅定相互支持，推進中埃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攜手捍衛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埃及全國選舉委員會昨日公布，塞西以近90%的得票率贏得總統大選，第二度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晚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线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快线嘅坏车仍然未离场噶。咁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较前位置同样都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仁安医院。现时狮隧去沙田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 睇翻隧道情況，先睇獅隧九龍入口啦。窩打路到去翻沙田方向咧，龍尾去到映月台；而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獅隧橋底咧都有車龍，龍尾去到風力樓。紅隧港島入口方面，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去到馬會大樓。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One and two and me and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继续有 me and 喺度咧去分享佢哋嘅新歌 Eye to Eye 啊，同埋佢哋嘅成军经历嘅。 一個組合咧，叫做其實人嗰個 character 性格夾嗰樣樣都緊要。咁你三個係咪即係各自頭先都大概應該大家都會 feel 到啦？但係你哋會點樣形容對方？即係每一個人嘅性格喺呢個團裏面佢扮演嗰樣 嘢。我哋已經有噶啦，我哋就係 我同佢就係男女朋友嘅關係。 你話 Vienna 係啊？咁啱先佢喺度賴過嘅，就話佢中意行街啦。咁但係我其實我呢個人咧，我從來都唔係一個中意行街人。 你 就係個男，即係我就係我想買，咁我咪去咯。或者我有一個目標，我就會。咁但係佢就即係好似女人食甜品有第二個位，咁佢跳舞跳咗10個鐘，佢有第二個體力就係放行街。我就好中意上翻屋企嘅，咁佢就啊求你啦，幫我一陪我行下啦咁樣。咁有一條片係是這樣的，咁就係我就左手攞住佢喺韓國想食嘅冰糖葫蘆啦，但唔知點解即係買完但係就唔食，咁啊攞住係咪先？係啦，咁跟住我嘅右手就有兩袋佢嘅戰利品啦，咁樣咁就好明顯我嘅角色都明顯㗎啦。咁同埋保鏢咯，我係保鏢，佢兩個保鏢， 體力擔當啊！ 我係啊，我半劫啊，半劫啊，係啊。 因為 兩層， 我 你 講先。因為我哋第一日已經好攰噶啦，其實嗰陣，咁我哋就有好多行李啦。因為我即係差未帶個煲過去嘅啫，因為21日你先要帶多啲嘢，好驚死我。 拎個煲去第一件事。 跟住之後咧，我嗰層樓梯其實唔係好長嘅啫，但係我攞咗 長啊， 我攞咗兩三級，我就哎呀，我好似坐親隻手。 高招 會唔會係渣咧，師傅你 係渣噶啦，我認嘅。咁但係 Mandy 就係得、哎、我嚟啦咁樣，佢可以兩隻手各一喎，即係攞住兩隻手一邊一個 gap 就咁樣就咁拖咗上去。佢嗰下嗯，真係好似隻牛。 Mandy 嘅話中咗伏啊！無啦啦，我明明入團唔係咁諗喎，啲畫面唔係咁嘅喎。 都唔係啊！我啲咁，因為我比較高咧，我由細到大都好習慣照顧各個女仔，即係大家都成日話 Mandy 係我夢想嘅男朋友，即係都有好多女性咁同我講過噶啦。咁唔係，因為去到我哋第一落機，我好想快啲 settle 大家咁樣。咁佢話咬親隻手，咬親隻手真係點啊？即係攞唔到啦，攞唔到即係攞唔到咁多 gap 啊！長期喺地下咩冇計噶嘛，係咪先？ 都要處理啊！ 係啊，即係生命啊，總要前進啊！咁啊， 唯有啦。 通常啲嘢都嚟到，咪唯有處理咯。你都一路都係咁樣。 係啊，但係係互補嘅，因為佢係即係佢比較 tough 啲啦，即係佢保護性多啲。咁我就係做家務事多啲嘅，即係因為我係睇啲細心嘢多啲嘅，即係譬如咧兩位咧。即係跳完舞嗰啲衫咧，就全部都汗嚟嘅，咁就唔知點解第二日話會重新又有一件同一樣嘅衫出現嘅，好驚。跟住我就話：，咁不如係咪應該要洗嘅嗰套衫？咁跟住但係就冇人做呢樣嘢啦，咁就變咗 OK 黑色衫，而家黑色衫有冇人掉黑色衫？ 嗌咪嗌咪， 係啦，咁就變咗我就殺洗衫啊、晾衫啊，即係屋企 啲家務 啊，係啦。咁同埋即係兩位其實都大頭蝦嘅，即係呢位一出發就已經差啲唔見咗個 passport 啦。 邊個啊？ 呢位 Mandy， 咁 Fian 咧就個電話卡唔知點解永遠都唔 work 嘅，即係無論去日本定係韓國都好，都係聯絡唔到佢嘅，咁就好驚咯，即係呢啲位。咁但係咧 ，Fian 就變咗好似我哋個女咁樣咯，因為佢咧，我哋兩個就去咗行街啦，嗰日我逼佢陪我去行街啦，咁佢去咗邊咧？佢就去咗繼續跳舞咯，即係我哋已經跳咗十幾個鐘喎。 去上堂， 係啊，佢自己 book 出面嗰啲跳舞堂繼續上。咁我哋兩個咧就好似阿媽咁，哎呀，我哋買咗外賣翻嚟啦， 翻嚟未啊？ 係啊，翻嚟未啊？ 翻嚟未啊？ 好嘢咯，唔好搭地鐵啦，搭的士啦，知唔知使唔使落嚟接你啊？點啊？去到邊啊？電話仲有冇電啊？即係都係咁樣。 又變咗好似繼續上堂嗰啲女啦咁樣。 唔復 message， 唔復 message， 任性的女兒，唔復 message。 但你冇諗住休息，而係繼續 training 嘅，即係你嗰一刻係。 我是覺得是放鬆嚟嘅嗰刻，因為我哋 keep 住十個鐘都係咁 loop 同一首歌嘛，我覺得我要為我嘅跳舞找一個出口去放鬆，係啦。 好似我中學嗰啲 friend 話讀書係我興趣嗰啲咯，好中意温書啊嗰啲， 好中意睇書啊， 係 啊， 放假真係好大壓力㗎。 跟住你考咗第一，考咗第一之後就哦，都其實冇乜點温書。 你咪帶本書入去主題樂園啊？唔知你係你啊嘛，係咯，冇記錯，係咯，係嗰啲嚟㗎。你係温書同埋嗰啲做嘢就係休息嚟㗎，你係。咁但係你係即係嗰個過程都係有一個心態係想即叫做補足追返嗰個進度嘅感覺嘅， 係啊，因為始終呢其實跳舞呢雖然好似我熟悉啲啦，跳得耐啲，但因為我正正就係一直跳男團啦，或者硬正啲，但今次係 QQ 喎，我要扮、我要係靚女，我要係甜美，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啊！即係點樣先會做到嗰個感覺呢？如果我動作做到，究竟我表情要點樣做呢？所以都要參考一下或者請教一下兩位。 咁啊，經歷咗兩年時間嘅 training 啦、籌備啦，即係真係到嚟啦，就嗰個 timeline 兩年嘅時間到啦，終於要出歌啦。臨出之前嗰一下，覺得嗰個心境上啊，係咪覺得你 OK 啦？其實我哋都好 ready 啦，定係點嘅咧？當時係， 我覺得我哋真係上咗台嘅時候，先發現自己真係好 ready。 真 的，因為其實兩年時間其實是很慢的，其實有少少磨得好，磨到已經是哦，唔知道我自己其實而家做成點。即係雖然你知道自己你呢首歌你已經係 100% ready 噶啦，但你唔知道出到嚟嘅時候你係有啲咩感覺。咁但係真係首歌出咗嚟，好緊張啦，好興奮啦，咁之後就會冇噶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出咗，真係上台表演嘅時候，先發現原來我哋三個係咁有默契。是真的，我想是两年的时间磨出来的， 即可能那个过程当中未必很觉，即总之有东西 就进行去做，但是你去到有一个位好像验证考试，你就知道原来那件事 是有用的，那个过程是。 是 但是在、新歌 Eye to Eye 整只歌在那个录音班底甚至乎拍摄都是在韩国，是不是都是在韩国那边的时候就真的 ready 好晒之后，你们就一起过了韩国那边就处理录歌、MV 这样的。 是的，我们跳舞呢總共就 train 咗，其實我第一次去韓國嘅時候21日係啦，就去咗跳舞 training 啦，再加上我哋試錄咗嘅，即係去咗錄音室度同即係 PD 啦，即 producer 去試錄啦。咁之後翻到嚟香港咧，就我哋就有一段時間再繼續 train， 即係無論係跳舞方面啊，定係唱歌方面都繼續去啦。然後我哋再去咗韓國錄音，跟住再翻嚟香港，跟住再去咗韓國嗰度拍 MV 咁樣咯。 哦 ，OK， 咁其實呢一首歌第一首嘅作品嘅時候，去物色呢一隻歌啦。咁嗰陣時係點樣樣？從何開始？係即係可能三位都有機會可以哦，面前有幾首歌，大家一齊揀啦。定話係成個過程係點樣開始咧？喺歌方面。 喺開會一齊揀嘅嗰陣就韓國嗰邊嘅 A&R 佢就 send 咗一啲 demo 俾我哋，咁我哋就喺度聽啦。咁其實呢一首歌係我哋第二日都記得個 melody 嘅。咁本身咧，我揀呢首歌其實係諗住偷懶啊，因為你知啊，有 music break 就等於你要跳舞。 咁呢只唱多啲系嘛？ 系啊，我就系谂紧，唉，你冇 music break 咁，应该真系唔使跳咁多舞啦。结果咧系 成只跳 咯，成只跳系啊， 傻猪嚟嘅，你睇呢啲 MV。 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系真系嗰个 energy 系好高嘅，所以我哋三个都好中意。 嗯，咁另外两位咧，你嗰阵时听到呢一只歌嘅时候嘅感觉系点样？记唔记得？ 风格上好似韩国咯，真系，即系你听得出好 K-pop 咯。咁我觉得呢件事都系公司想嘅一个方向嚟嘅，即系毕竟全部嘢都系韩国。咁我觉得，但系佢又唔系女仔得晒，你问我，即系佢又唔系真系 Q 到 Q 到尽头咁样。咁我觉得都算 balance 翻我哋三个唔同嘅风格咯，我觉得系系啊。所以 overall 同埋好似听咁多首咧，得呢首系最入脑，即系其他嗰啲听完我都唔好记得。咁但系呢首我哋三个都有个共识，话咦我哋仲记得咁样，咁 come up 出嚟咯，系啊。 系咁 ，Fian 你会唔会听嘅时候个角度会系咦个脑里边都有啲 step 谂紧咁样？ 其实系噶，因为我听咗我哋好似有五六首左右啦，咁偏偏就是这一只一播呢，我发现我控制不到自己，是这样跟着跳，是这样喐，还要是我觉得那个 chorus 位其实是很朗朗上口，我还会跟着跳跟着唱，我就那一刻就觉得是这首， 是这首， 是的，是这首。 那么那时听那个 version 的时候，他有没有歌词或者怎样的？ 有人唱的了，有 人 唱的 了。但去到现在我们会听到 Eye to Eye 这个 topic 或者这个歌词中间有没有都即怎样去物色或者去谈之下选择用这个题材切入点去有这个歌词，知不知道？ 其实我想韩国那边的 arrangement 呢，他们是很少会转，即跟 demo 是很 像， 其实是很像。我们最多都是加了很多的doubling 啦，同埋好多和音啊，同埋 at lip 喺上面咯。咁我哋自己嘅風格就係喺呢啲位度加翻嚟，同埋喺個 rapping 上面加翻嚟。因為其實呢首歌係一首好女仔嘅歌嚟嘅，你聽得出佢好 sweet 啦，好 cute 啦。但係因為 Mandy 把聲沉啲，所以佢其實嗰、那個佢嘅加入咧係會令到首歌嘅層次感出咗好多嘅。因為如果成首咁樣聽啦，再加上佢個 range 又好高啦，其實好尖噶嘛啲嘢會。但係佢嘅聲音就係可以平衡翻呢一件事啦。咁 Fian 咧就係好型嘅位置，就係佢跳舞咧，你見佢平時係好 cute 咧，佢一跳舞佢真係好型啊！所以佢喺 rap 嗰個部分咧，我覺得你佢係喺做得翻自己咯，叫做 係要揣摩嗰一個會唔會？因為你頭先都有講，我學唱歌嗰樣嘢零開始，再加埋有 rap 嘅呢一個嗰、那個過程如何咧？你覺得？ 哇，簡直係一頭霧水啊！一開頭，因為始終係零開始嘛，咁。仲要我要 handle 两个唔同嘅课题，其实对我嚟讲都好乱啊！因为有时我会觉得自己识，点知录音嗰阵时又唔系咁，咁我就会完全唉，又要从头嚟过啦，咁样嘅感觉咯。但其实我都好彩，第一次去录音试嗰次咧，都揾到好多方向，同埋知道要点啊，所以之后都 smooth 好多咯，系就好啲啦。 因为呢位 producer 咪都好似帮韩国好多唔同团体定单位都会有做，好似系咪 Four Minutes 都有， 系 咁，所以佢其实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去介三位录音嘅话，其实嗰个系咪用嘅方法都唔同嘅，即系各自你知唔知？即系佢点样 guide 你去唱啊？即系可能提嘅 guideline 或者方法，叫你幻想嘅系咪都有唔同方法？ 我觉得同香港好唔同嘅， 系 因为其实始终韩国嗰边咧，佢哋嗰个练习生嘅嗰个 system 系好完善，佢哋嘅focal 佢哋要点样去做呢？其实系佢哋录音之前，嗰边佢哋嗰个公司入边已经帮佢哋安排好晒，有啲 focal lesson 啊，全部已经准备好晒先至去录音嘅。咁就变上我哋其实第一次录完音之后，我哋先至真系揾 face to face 嘅 focal guide 咁样啦。咁就我觉得最唔同系呢个位，但系虽然我第一次系有啲紧张嘅，即系入到去始终韩国啊，好惊啊咁样，但系。我覺得 producer 係好 positive， 即係佢俾你嘅嗰、那個，即係佢同你仲 乜難？我諗咩？我哋錄音撞鬼。 哦，聽講我哋 book 埋 一間房 想聽。 真係嘅呢個真 嘅， 真嘅，但係即係佢嘅反應係令到我哋係安心啲咯，因為始終喺香港錄咧，廣東話有懶音，即係呢啲位，我試過喺香港錄十四個 session， 每次五個鐘，即係會咁樣。但係喺韓國可能一個 session 幾個鐘，咁佢又會好照顧你啊，好 叫做俾好多鼓勵你咯，咁佢會係咁同你講，哦 ，very good， 你進步咗啊 ，perfect， 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咯，咁我就覺得其實都幾安心咯。 嗯， 係都係講翻撞鬼個 撞鬼啦，都要好 positive 咁撞鬼嘅。 我想聽咗鬼故， 我講先， 唔係無啦啦變咗鬼故環節嘅， 係啦。首先。我哋有個同即係同一 team 嘅，但唔係我哋三個啦。咁佢拍攝嘅，咁嗰位係我朋友啦。佢話佢半夜見到一個男人坐喺佢床尾咯。 哦， 但佢唔係同我哋住同一個地方， 唔係同一間 嘅， 但 係 係即係有發生呢件事。跟住佢錄我哋講翻錄音室係。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是很暈，即是你知道那些暈是真的很不一樣的，我是暈到要出回去這樣，但是最瘋是他， 因為其實那一刻我因為我份人平時邪氣，可能即去到那些時間就特別正氣，我不是很我是其實我是怕的，但是當我真的在那個環境的時候我就超不怕，因為我覺得他應該還怕過我的，即我經常都是這樣想，所以我第一次去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冇乜嘢啦，冇乜嘢啦。咁結果咧，我喺入邊錄緊音嘅時候啦，我同我哋個導演嗰陣，佢揸機幫我哋影緊啲 footage 咁樣啦。突然之間咧，個燈咧係熄咗咯，即係全部喺錄音室入邊嘅係熄咗一秒，跟住再著翻咁樣啦。跟住我係。即我仲唱緊咯，即我仲唱緊啦 ，keep you run 啦，咁就要扮冇事發生啦。但我又唔係真係好驚嘅。咁之後咧有一下咧係我突然之間聽到有人同我講嘢喺個麥入邊，我以為係 producer， 但係女人聲嚟嘅。跟住之後我就話你係咪同我講嘢啊？啱先，跟住 producer 話冇喎咁樣。 但你聽到女人聲？ 女人聲啊！但係跟住之後最恐怖咧係我哋唱緊嘅時候啦，我唱緊我個 part， 但係有一個。另外一個女仔聲都係唱緊我嗰 part 咯，即係同我一齊唱啦。跟住個 producer 就同我講 ：Fiona， it's not you， what happened to your voice 咁樣咯。即係佢問我你做咩？ 即連佢都聽到， 連佢都聽到，但係嗰個人唔係我嚟嘅咯。跟住我嗰刻我都冇覆佢，我話 again， 即係唯有係咁咯。 通執咗啲， 係啊，唯有係咁。 冇嘢嘅 ，demo 嚟嘅啫 ，demo 嚟嘅啫。 跟住 Fiona 你個 MV 都有啊？ 係啊，因為咧嗰陣時第一次拍 MV 啦，咁未到我拍嘅，咁我就長期待機啦，喺化妝室，咁嗰度有好多鏡噶嘛，咁我咪難得咁靚，咪影下相咯，跟住影下都冇乜問題嘅，跟住我 mirror selfie 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黑影搭咗喺我塊面度，哦，我記得佢有俾嗰張相我睇，係啊，我初頭都唔信，以為自己未瞓夠咧，因為瞓咗一兩個鐘啫嘛，跟住我再影多幾張，發現越嚟越黑咯，越嚟越遮咯，跟住我放大先見到。即係 live photo 咧，你可以撳翻噶嘛？佢長期係咁喺我個樣度擋嚟擋去，擋嚟擋去， 係驚噶。 跟住我仲自己一個喺度 噴 聖 木，冇噴聖木， 勁嘅。 是 我有 帶 聖 木 大 師， 所 以佢係呢個最少啦，所以你冇嘢咯， 係啊， 即係因為佢噴嘅，佢噴嘅時候咧，我就係我話你唔好噴我間房好臭啊！ 而家咪咁咯，所以咪咁咯， 唔係咁咯， 聽人講啦， 我聽老人言啊， 我冇驚喎，嗱，我從來冇驚， 小心啲啊！你講又話唔驚啊？呢啲嘢就嚟啦，係啊。 對唔住，唔好意思，等下我唔係有心。 咁但係嗱，喺呢個即係叫做都幾靈異嘅錄音過程完成咗錄好咗嘅歌啦，但係到個 MV 嘅部分，即係真係要好多唔同嘅舞步啊，好多鏡頭嘅走位啊，又係另一個 challenge 啦。呢一 part 冇講冇撞鬼先啦，係咪？除咗佢對住 佢之外， 呢一 part 就變咗 Mandy 主場啦，我覺得。 係，但係我有一個好。我一個好 pan， 即係好 panic 嘅其中一個時間就係、是，第著緊第一套衫，就喺 MV 有一套紅色裙嘅，咁樣啦，全身咁樣。哇！我跳咗大概十秒鐘啦，我條裙又爆啦，跟住我對耳環又揈走啦，跟住對鞋細咗三個 size。 三個 OK 我。但我只腳好大嘅，我著緊41.2咁樣，但係佢39。 哇！ 即系我只脚系大概有三分，就咁啊四分一落喺出边，即系完全唔系踩喺对鞋上面咁样， 好痛啊！ 系跟住地毡就劲跣啦，跟住我耳环又揈走啦，攞踎低条裙就啪啦啦咁样抹开晒啦。我嗰阵时系劲 勁，其實有啲我掹，但我係掹自己，又睇我掹緊件事，突然間發生咁多嘢咁樣。 即係 handle 唔到咁多嘢發生咁。 係啦，一嚟我係主要已經 handle 緊個樣 ，handle 緊所有嘢啦。咁二嚟呢啲咁樣發生咗，我又要 take 多 take 啦，即係我都影響件事拍攝，我自己都掹自己咁樣嘅。 嗯， 係咯。咁一開始就呢個問題喺度咯。咁但係之後即係又有縫下裙又剩翻，係咪都過咗個關啦？咁但係就有發生到一啲咁樣難關咯，少少即係插曲咁樣。 咁就譬如 Fiona 話喺 MV 上面就係你嘅主場，即係一個擅長啲你自己，即係除咗頭先個小插曲之外，係咪真係喺翻即係一啲即係叫面部 facial 上面嘅各樣嘢，嗰樣你自己就真係最會自在好多真 係。唔係跳舞就係咯，即係 mood shot 嚟 mood shot， 你話咁我就因為可能影雜誌啊，咁我慣咗我會 imagine。我人哋例如 cam 喺度，我會諗我依家喺個 cam 入邊係咩樣嘅，咁我有啲咩 angle， 即係呢啲係影得多，你會訓練出嚟嘅，咁嗰啲就會舒服啲咯。 好天生㗎，真係我呢百年嘅大師姐都要向你請教，大佬，我真係唔係講笑㗎，呢啲真係天生㗎，我做咗咁多年都捉唔到㗎，呢個係直覺嚟㗎，你真係叻㗎呢個。 反正系即系 应该再教你，嗰个第一次见到 Fanny 讲 系啊系啊，即系反正 mood shot 就好啲咯。咁但系一去到跳舞就真系又系另一个境界啦。咁呢个就唔系我擅长嘅地方啦。咁样咯， 因为连埋身体嘅 movement 嗰个飞，即系嗰个表情管理就唔同啲啦。会 我觉得系。你太多嘢，嗰刻好多嘢要顧啊，即係顧緊，同埋佢啲機位又 keep 住喺度走，你又要諗你轉完圈翻嚟個樣係點，或者你個頭 angle 係點，咁確實係多好多嘢搞，又要走位咧，我哋又要走位咧， 原來要諗咁多嘢嘅。 你係咪一路都冇諗到啲 拍嘅時候就係係啦， 嚟啊嚟啊 ，OK 啊 ，ready 啊嚟啊 ，OK 啊，我就識搞噶啦咁啊， 慘啊，原來 擺擺完成方法，完成方法， 好似今日先知原來嗰一刻要諗咁多嘢啦。 跟住萬歲就食炸雞， 係啊！你食啲乜嘢？ 因為我喺韓國做咗萬歲，我就請我食炸雞，跟住同 Fiona 兩個企喺側邊啦。跟住黃淑萬一咳咗，即刻過去攞炸雞。 我企咗喺度好耐，諗緊食唔食。結果我抵擋唔住誘惑，因為我哋因為其實我哋拍攝嘅過程係真係辛苦嘅，我哋拍兩日，我哋拍兩日，但係瞓咗一個鐘咋，跟住之後就要即刻飛翻香港咯喎，即係咁你如果唔食嘢嘅話，你個人會冇體力，會跳唔到舞噶嘛。 所以你腦裏面就諗緊究竟下即係 shot 同 shot 中間我食啲咩？ 有冇時間食嘢？係 啦，其實你都用好多精神要 keep住個 energy 分享。我其實真係好惡魔，其實我自己都即係我對唔住你哋兩個。 系好有力量嘅， 好有力量啊， 好有熱量啊，好有， 因為好有力量同好有熱量嘅 MV 啦，有咩出道嘅I to N 呢一首作品啦，咁大家亦都繼續留意住佢哋三位各自亦都有啲咩 project 咁咯，今日多謝你哋啊 ，thank you，bye bye。Need you right next to me, pulling you closer and closer, like a sweet sweet melody, playing it over and over. I need a boy who's gonna be putting me first, don't need to ask him to put in the work. Oh yeah, he could treat me like a queen, the w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ike you do. Never lonely, lonely, lonely from my point of view. Promise I'll be there forever, no it don't matter the weather. You could be We won't mess this up.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 Got your no vision when I must get you, baby. Not gonna lie, I knew it at first sight. Boy, you and I see eye to eye.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Alright, oh my, my, my. Seeing colors when my world is black and white. We think the same, baby. That's a fact. I got a feeling lately. You could be the one. Am I talking crazy? Oh yeah, it's a fairy tale. I ain't gonna question how I feel. 'Cause you got the key to my heart.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